还在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Thank you.

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 人社部近日发布消息，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从2012年的1686元提高到2016年的2362元，增长了676元，年均增长8.8%。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日前透露，今年北京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实施总量封顶，较近三年每年控制在10000名以内的引进名额将有大幅缩减。近日网上流传，6月份开始12306铁路购票将要求注册用户使用本人银行卡支付，且只能为自己购买车票。对此12306客服中心表示，没有接到类似的通知，一个注册账户仍然可以一次同时为常用联系人中的5人购票。记者近日从2017中国北京电子商务大会上了解到，2016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26.1万亿，占全球电子商务零售市场的40%，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4.67亿。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黄昏今晚霞，独行无牵挂。才潇洒，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写得真写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悠悠亮，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蓝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人民日报发表，河南洛阳的王城公园的篮球场，每天下午7:10呢，广场舞的大妈准时在这里跳广场舞，而几个小伙子呢，也要在这个场上打篮球。最后呢，协商时间不成，双方还爆发了肢体冲突。那对于这件事呢，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谢君轩说，篮球场风波值得警醒，年轻人打篮球，未长大的老顽童要跳舞，引起纠纷还动了手，动手肯定不对，人都有老的一天，如何尊老爱幼，互相体谅，双方都应该退后一步，社会要宽容，有关部门也要设法开辟渠道，解决老年人锻炼的场地。风景在路上说，公共场所体现的是公共二字，年轻人活泼好动，老人也要强身健体，年轻人要主动谦让，老人也不要任性的倚老卖老，动手打人就更不应该了。话说回来，我们的公共场所的确不够用，政府应当给予解决。广场舞大妈现象呢，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特例，锻炼本没错，但是老年人呢，也应该有好的人格素养，给年轻人一个榜样，减少噪音，文明健身，遵守公德。篮球场本就是打篮球的，它有特定的设置，请服从管理方的协调，让社会回归和谐。继续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近日位于扬州运河东路的某国际家居卖场促销活动，一面展示墙上哈是贴满了100元的大钞，很是扎眼。那对于这样的促销方式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国家队的119说，搞促销大面积张贴人民币，一是对人民币的不尊重，二是有损国家形象和名誉，三是违反了社会公共道德，四是引起了众人的围观，妨碍公共秩序。金钱奖励可行，建议换一种方式。明天的阳光说，商家促销用人民币来博人们的眼球，应予制止。将10万现金贴在墙上，充分显示了部分人的价值观，商品意识充斥了社会的各个角度，舆论导向也该发出纠偏的声音。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让我们用行动拖住全球暖化的倒计时。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969音乐留声机，宇昂陪你听经典。 夜里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前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陪伴着我相爱。 你捉紧谁浪漫月期，喜欢的是我单喜欢你，能花糖口中用你，得我明白那滋味。 现在爱我是一随便，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让青春吹动 落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网络视听节目要求，不得在互联网、广播电视等任何平台上以任何形式传播所谓完整版、非删减版、未删减版以及被删片段等节目。住建部将在6月底前上线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实现账随人走，钱随账走，同时大力推进异地贷款服务，满足缴村职工跨地区购买住房的资金使用需求。国土资源部日前宣布，正在南海神湖海域进行的我国首次天然气水合物试开采已经连续产气超过了22天，目前各项状态良好。天然气水合物又称为可燃冰，被认为是能够替代石油和天然气的清洁能源。近日，北京市96156未成年人非紧急救助保护热线正式开通，今后市民如果发现未成年人存在监护不力、无人照料等需要救助的情况，都可以拨打该热线请求帮助。

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总有一些地方挤进了眼里，却走不进心里，也总有一些地方不常常提起，却又沉浸在心底。今天的969旅行者带您来到那些小众却又值得留恋的旅游胜地。你还在担心三亚人挤人，亚龙湾私人沙滩太贵吗？其实海南那么大，又何必只惦记着三亚的海滩呢？当三亚的海滩充斥着数不尽的游人时，万宁的石梅湾却依旧安静地能听见海浪的声音。尽管《非诚勿扰二》让石梅湾小小地火了一把，但是因为偏僻不好找，来这里的人并不多。加锦岛是一座无人岛，基本呈原始没有开发的状态。碧海蓝天，水清沙幼，这样的用词用得太烂，但是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适合形容加锦岛了。这里怪石林立，杂草丛生，而海水更是清澈见底，海星和海参以及活体珊瑚随处可见。在这里你大可以赤脚走在沙滩上，吹着海风或者去浮潜，那种感觉真的很度假 feel， 一点也不逊色于泰国的一些海滩。因此在海南的万宁，潮起潮落间就可以遇见最原始的美好。而在四川，最好玩的地方并不是九寨沟，而是稻城。只有身处其间，你才会发现这个地方除了绝美的风光之外，还有着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神圣和纯粹。在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是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每一个季节都会上演最自然的惊艳演出。无与伦比的雪山冰川，森林草甸，一切美景都在想象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都说青海湖是人们心中的女神，但其实你知道吗？青海还有一个被人遗忘的天神后花园，它有一个宝玉一般的名字，年宝玉泽。传说在这里一天能领略到四季的变迁，仙女湖畔、雪山下、寺庙间都是连绵的花海，一下子便夺走了我们的心。青海湖在他面前都会黯然失色，你甚至会愿意花上所有的运气来这里看一场流星雨，感受那种直通心灵的震撼美。因为这里有你想要的诗和远方。在云南腾冲，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这里的热海、温泉、火山、古镇、银杏和美食等等，会让你目不暇接。而有一样肯定会打动你的心，那就是腾冲的热海温泉，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和顺的古建筑和民居都是依山傍水而建，随处可见王维笔下漠漠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的田园景色。而相比王维的诗句，和顺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样也显得更具诗意和情怀。静谧梦幻的腾冲银杏村，这里是天堂的后花园，你可以尽情地在天堂里撒欢，让灵魂在金黄之间自由地飘逸，为那一束束灿若黄金的奇特景观所折服。而在北海湿地，水草密密麻麻跟交错在一起，景色非常美丽。 脱了鞋，赤脚走上草岛，感觉就好像踩在海绵上一样。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带您来到一些不常提起却又沉浸在心底的美丽目的地。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就不再永远